只要有你，每一天都是情人节。只要有你，再多苦我都不会累，我们都不会倦，然后爱到疯 未来会有什么，有爱就能度过。